我，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心事有风雨的旋律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耗走了心思全留住一个

谁带我踏上孤独的丝路，追逐你的脚步，谁带我离开孤独的丝路，感受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住，将笛声胡旋舞，为你笑为你哭、哎、爱上你的全部，放弃我的全部，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，爱上了你之后，我从来不哭，谁是谁的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，谁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。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，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。现在是晚上十一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。